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桥进京方向，四元桥到北高桥出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准备打开我的 radio， 此刻听一场 live show。 你睁大眼睛注视着我，问我那又是什么。我说是九七四 live show， 最好的现场都在这里面。每周末是七点 距离你期待的11月11号，还剩下一天的时间。今天呢是星期六，今天还是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吧。欢迎各位在傍晚5:02，欢迎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974 Live Show。今天呢，我们请来的这位歌手其实也算是挑战啊。我第一次喜欢他的作品，刚才也对了一下，2年前我在崖边跌落那首歌曲，好像跟做一个梦有关。然后这几年的过程当中呢，陆续推出不同的专辑，在今年的时候带来一张全新的专辑，很可爱。这个专辑名呢就叫做点心，感觉是一个很爱吃点心的女孩。如果呢你也很爱吃点心的话，听她的歌应该会格外的有感觉。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本人很漂亮哦。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974 Live Show， 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是谢春花，所以 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谢春花。在请出她之前，先听一段片花。2016年的她的个人首张原创专辑《算云烟》，整张专辑内容呢以她创作的诗词为主，专辑的气质是素雅清淡的，比如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借我》。也有因为一场梦而引发灵感的《我从崖边跌落》。2017年有了《知飞》这张专辑，专辑文案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风言乱语笑声美，暗潮涌动但知飞。在《知飞》这张专辑里，有心空空的时刻，也有只道寻常的感慨。如今你 寒，毕竟一生很短，少有圆满。 时间来到了2018年，风格呢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点心》这张专辑当中，你认识到了更加少女、更加俏皮可爱的她。 要不要一起去散步？今天的天气不算糟。如果你刚好喜欢我，这么巧，我也有一点动心。 好啦，97 Step Show， 今天晚上我们跟随谢春花一起吃点点心，听听她的歌曲，看看能否点中你的心。 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欢迎谢春花。哎呀，太多好听的歌曲了，我们的节目正式的开始，欢迎谢春花带来今天表演的第一首歌曲《会开花的树》，听听看哦。 一整夜的雨，今早起来却能看见好天气。一个晚上解不出的谜，在你之后不用再深究谜底。曾经以为最好的结局是把骨灰撒进辽阔大海里，浪花带走我所有回忆，但比起大海现在更愿意。在我死后，请将我种成一棵会开花的树。来年三月，在一夜之间开满白色的花束。你若记得我们的誓言，在很多年以前。樱花也好，玉兰也好，只要是棵春天的树。世界最美的境遇，不过和你同坐温暖阳光里。人来人往都不用在意，因为在我眼中只能看见你。曾经以为最后的结局是我孤独一生燃尽火焰里，星火殆尽被他们忘记，但有生之年还好遇见你。在我死后，请将我种成一棵会开花的树。来年三月，在一夜之间开满白色的花束。你若记得我们的誓言，在很多年以前。樱花也好，玉兰也好，只要是棵春天的树。在我死后，请将我种成一棵会开花的树。来年三月，在一夜之间开满白色的花束。你若记得我们的誓言，在很多年以前。樱花也好，玉兰也好，只要是棵春天的树。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各位，是不是戳中了你们的少女心？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我们现场演唱的《一棵会开花的树》。这首歌的编曲本身就挺有意思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聊天的时候就用这样的一个音乐好了。欢迎今天的嘉宾谢春花。 大家好，我是谢春花。哎， 一上来就唱歌的感觉怎么样？ 很神秘， 有点懵吧？但唱得很好听啊。嗯，编曲非常的轻快俏皮。嗯，但这首《会开花的树》，看歌词的话你会觉得，哎，好像跟这个风格不太一致。 是吗？ 对， 可能是就是有的时候啊，我在创作的时候表达出来的东西跟观众所看到的会不一样吧，就可能你单看他歌词是说的跟生死有关的事情， 对， 但其实这是我在一种特别开心的情境下写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首歌的那个创作的故事， 讲给大家听一听好不好？ 好呀，可能还有没有听过人，但是我想，嗯，可能以前的一些谢顶们就知道这个 啊，什么谢顶？ 谢顶，对我， 你们怎么叫谢顶？ 他们自称谢顶，不是我给他们取的这个名字。 那个画面也是比较奇特，你在台上演唱的时候，底下都是谢顶们。好好，粉丝们， 就是大二还是大三？应该是大二的时候吧。 你大二的时候？ 对，我大二的时候，就前两三年的时候吧。然后那是一个周五的下午，我觉得很多人无论是学生还是工作了的人，到了周五下午就有一种已经周末了的错觉， 心已经飞了。 对，心已经飞了。嗯，然后那天下午还有一节就是外语二外的课，就是除了英语之外的另外一门外语，我的学的是德语嘛。哇哦，对，因为我的大学的专业是英语翻译。 Duction。 对，然后就觉得当时一时兴起选了德语，但是真的上课的时候觉得好难啊。然后那天下午就是我的所有室友都要去上二外，有的上日语，有的上法语。然后我去上课以后，发现老师生病了，他说不用上课，下次补上。 我的天哪，那个心情简直要飞起来！ 我就我一个人开开心心回到寝室，就大家都在上课，而我可以放假，提前过周末。嗯。然后我就走到阳台上，唰一下把那个窗帘打开。嗯。因为太阳照进来嘛，有很多很多的那些尘埃在空气中飞。然后我又跨一步走到阳台上，那个是三月份的时候，杭州那个时候的玉兰花已经开了。然后我发现寝室楼下好多棵玉兰花树跟那个樱花树在一夜之间都开满花。哇，我看到那个场景觉得真的，我现在还能回想起当时的就是感情吧，我就觉得在我死了以后，我一定要以一棵树，会开花的树的形式继续自己的生命。 这个大概的意思就像当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景色的时候，你甚至或者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瞬间的时候，你很希望生命就在这一瞬间暂停一样。 对对，应该是这样子。哎， 所以难怪是这样的歌词跟这样的曲风搭到一起，不然光看歌词的话总觉得好像应该是伤感的那种感觉在。 但曲子其实本身节奏什么也都挺欢快的啊。哈， 这是那会儿大二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嗯， 对。 但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在说就把窗帘打开，然后看到这个空气当中的尘埃，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什么追求完美的那颗心上升，你却觉得挺美的一件事儿。 对，我觉得特别美，就我现在能记住的就是尘埃跟开花，然后我立马回寝室写这首歌，就回到我自己的那个桌子下。 OK， 今天节目当中请来春花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带来的个人第三张专辑，就叫做点心。 对， 一开始看到这个专辑名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就跟吃的那个点心有关嘛。这个专辑名应该很多人问过你了。嗯，你当时在取这个点心的时候，是你本身很爱吃点心吗？ 我什么都爱吃，也爱吃点心。 你喜欢吃哪种点心？ 我喜欢吃巧克力味的， 甜甜的。 对 啊，嘿、okay, 所以呢这张专辑给人的感觉是甜甜的。 对， 前两张专辑不甜哦。 知非还好吧，知非也有一点我自己那种比较俏皮的一面，比如说我一定会爱上你、雀斑少女这种。嗯哼，对。 但点心这张整张的感觉就是像专辑封面一样，大家看一下啊，让你们羡慕一下，我是有专辑封面的，以及签名专辑的。这个专辑封面你自己也有参与设计是吗？ 嗯，这个没有，但里面的水彩插画是我自己画的，还有一些我的手稿什么的。对，有一份日历。 大家看一下这个插画，自己画的自己的样子。嗯。然后这个专辑也说是自己22岁的时候完成的一张专辑。 对，全部是我2017年到现就是到就一整年正好12个月里面创作的内容。 这一年过得非常的 快乐，因为2017年毕业嘛，然后毕业了之后正式成为了一个音乐人，就职业的音乐人，这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嗯，然后我也跟过去自己彻底说再见了。嗯，然后呢同时也发生很多就是刻骨铭心，也没有说刻骨铭心吧，就是平淡生活中比较珍贵的点滴。哎，然后我就一首一首的写这样子的歌，我觉得那是我感触比较深的一年吧。然后呢在写了大概5-6首歌之后，发现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记忆，我就想用一样比较甜，像类似甜品的东西去命名这张专辑。然后一开始想什么布丁啊饼干，会就太过直接了，因为真的就是一样吃的东西，它没有什么含义。然后后来想到点心，它既是一样甜品，又是 另一层含义就是点心，就是触及心灵的意思。 哎， 对， 想象一下，对于我们这样的老毕业生而言，但是你想到自己刚毕业的时候那状态真的是挺奇妙的。 对， 你一方面非常的开心，哇，终于离开学校，可以好好的感知一下这个世界，感知一下你自己的工作，你自己的一个全新的状态。但另一方面其实也是挺紧张挺害怕的， 未知， 对吧？ 对。 那关于这张专辑有哪些故事，我们边唱边聊好不好？接下来带给大家这首歌曲呢，不是这张专辑里的了。 嗯， 心空空。 对，是上张专辑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 那个时候怎样？心很空吗？ 这首歌心很空，然后整个编曲做得很空，然后就觉得我先说故事然后再唱歌吗？ 我们先唱吧。 好，先唱。 是一首空空的歌曲哈，我们先看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也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如果你会唱心空空的话，可以跟着谢春花一起唱，来喽。 很好听，这首《星空空》也是很多人很喜欢的一首作品。但是你看啊，我们现场演唱的时候就是完全两种状态。第一首歌曲《会开花的树》的时候是这样摇摆的，到《星空空》的时候眼睛已经闭起来了。 对， 你是闭眼睛的时候在想什么吗？ 闭眼睛的时候在想，有人问我就是唱这首歌，就比如说一首歌唱很多遍会不会觉得 不走心了。 不走心了。我觉得看情况，就看我自己对一首歌的喜爱程度。 那么刚才走心了没有？ 走心了，又回想到往事。 哦，真的呀？ 其实这首歌创作背景也是一个梦，因为我歌词是当你出现在梦中，四方水火都聚拢，推起我内心潮涌，敲开压抑的火种。 哎，你诗朗诵很好听哎。我很喜欢的《我从崖边跌落》那首歌曲是跟一个梦有关的。 对，跟我有段时间经常做噩梦，梦到自己从崖边上跌下来有关。 哎，这个梦其实大家应该都有过相类似的感受，就突然间那种坠落，对，很可怕。但这个星空空呢，也是做了一场梦嘛。 对，就像梦中，其实我没有很明确说什么梦，但是我会和大家说做了一个怎么样的梦，就是你可能是一个，不是可能，就是一个我还没有见过面的人，然后在梦中我遇到了他，他告诉我他也喜欢我。哦，对，就是然后我们就相恋了，然后醒来之后半梦半醒之间，我感觉这是真的，因为太真实了。因为我经常做梦，然后有的时候梦都记得很清楚，可能一个晚上做了几个梦，剧情什么都记得很清楚。 那我就大概知道星空空的感觉，因为醒来之后你就感觉像失恋了一样。 对，我然后真正醒来以后发现自己睡在孩子睡在自己的房间里，什么都没有变，只是一个梦而已。然后那天，但是白天该做什么事情，该上课上课，对吧？该做的工作要做掉。然后晚上睡前突然又想起这个扎心的梦，然后我就起床起来把这首歌给写出来了。 星空空当中有这样的两句歌词啊，我把不愿倾诉的、不愿透露的倾泻于梦中， 对， 我把不可名状的、虚无缥缈的浸泡在其中。所以你做梦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生活当中不太爱表达自己的真心想法，是吗？ 对，有的时候会就是不会想，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缺少倾泻的对象，或者说自己羞于把自己脆弱的一面暴露出来。其实这首歌我也觉得是我现实中告诉自己我对他没有兴趣，我不喜欢他，但可能我的潜意识里告诉自己我是喜欢他的。所以在做了这个梦以后，我又开始怀疑我到底喜不喜欢那个人，但其实并不重要。但我觉得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都有点在想，我刚刚在唱，其实我在想，哎，我怎么写出这么好的歌词。 哎，你是不是喜欢那种比较凄美一点的感觉在的？ 看情况，我也就是我也不希望你自己一直都那么凄美，那我过得有多惨。 好吧，这是我们现场演唱的《星空空》，也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状态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带给大家暖暖的歌，好不好？ 好。 这个歌歌名很长很长，跟布丁有关的。可能原本是这个专辑的名字，布丁两个字吧。如果写不出好的和弦，就该在洒满阳光的钢琴前一起吃布丁。我们直接先唱好不好？ 好， 来。 是个特别的晴天，那种色彩却如此的耀眼，我想此刻的心被你填满了一些。总是在这样慵懒的午后，转角书店遇见你，靠窗第三桌穿衬衣带笑意，在研究什么斐波那契，是我不太想探究的意义。那么就等我看完了情人的伟业，想一想待会儿该做些什么，吃香槟或喝蜂蜜，虽然很笨拙又心机掉满地。要不要一起去散步，今天的天气不算糟，如果你刚好喜欢我，这么巧我也有一点动心，能不能一起看日出，或许能解答我困扰，如果你刚好看着我，那么就请你给我些回应。

因为一场梦而引发灵感的《我从崖边跌落》。2017年有了《知飞》这张专辑，专辑文案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风言乱语笑声美，暗潮涌动但知飞。在《知飞》这张专辑里，有心空空的时刻，也有只道寻常的感慨。 如今一个自在，城市两端相聚，远相艰难，不聚之散。其实我并没有太多期盼，毕竟一生很短，少有圆满。 时间来到了2018年，风格呢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点心》这张专辑当中，你认识到了更加少女、更加俏皮可爱的她。 要不要一起去散步？今天的天气不算糟。如果你刚好喜欢我，这么巧我也有一点动心。 好啦，974 Dive Show， 今天晚上我们跟随谢春花一起吃点点心，听听她的歌曲，看看能否点中你的心。 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欢迎谢春花。正式的来临啦，5:37，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请来的这位歌手呢，非常的可爱，他的歌曲呢也非常的可爱。3年3张专辑，带给大家三种不一样的状态。刚才在放片花的时候，他还问我说啊，真的有很大的差别吗？一会儿我们问问他看哈。今天谢春花会在节目当中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本时段我们首先听到了这首歌曲，我第一次播放的时候还真是在夏天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应景。此时此刻到了深秋，然后天气变得越来越冷了，我们再听听看现场演唱这首歌曲，你是不是还是跟6月份听是一样的感觉。继续的欢迎谢春花带来 Summer Bossa。 放晴的傍晚，云河边路边有人闲谈，你神色松散，脚步放慢，风把你和我的头发吹乱，见完感觉不到时间飞快，你眼神扑闪，神来笔弯，和我说我的胡言乱语都很可爱，不论何时心情或坏天气，一个原因在我心，不论何时不论何地，不论是好心情或坏天气，只因有你让平凡变得刻骨铭 心难以忘记。觉不到时间飞快，你眼神扑闪，生来比晚，和我说我的胡言乱语都很可爱，不论何时不论何地，不论是好心情或坏天气，只因有你，让平凡变得刻骨铭心，难以忘记。不论何时，不论何地，不论是好心情或坏天气，只因有你，让平凡变得刻骨铭心，难以忘记。是你 现场演唱的 Summer Bossa。 再度的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可以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哎，我觉得这首歌写得很妙。 是吗？ 夏天听的时候有夏天的感觉，你看现在深秋的话，我觉得变成 Autumn Bossa 也是 OK 的。比如此时此刻大家开车在路上，因为现在北京的落叶很多嘛， 对，很好看， 也很符合这样的一个意境。但是这首歌曲我觉得有必要跟这首歌放在一起做对比哈，是吧？据说这首歌曲写得非常的快。 对， 11887。 对啊，很快就写好。20几分钟吧。 20几分钟。 嗯， 11887是一个明确的数字。 是一个距离。 是一个距离。 对。 哪儿到哪儿的？ 不能透露。 有，还有小秘密。 对。 好吧，那为什么到这首 Summer Bossa 的时候反而写得比较慢一点？ 因为一开始就是也没有想好，就是他的副歌后来也改过嘛。嗯、一开始只是想表述一个，就是比如说就是在杭州有个运河边上散步，有条长长的路嘛，然后就是想描述那种惬意的那种感受吧。然后 杭州的夏天挺热的，你那时候还是初夏吧？ 对，初夏 啊， 不热 啊， 然后也没有什么人，快就接近晚上的时候没有什么人，然后就当时的那个心境就在这首歌里面表现出来。但是呢，嗯，又不知道怎么拿捏这个这首歌，就放了一阵子，然后一直到冬天的时候又把它补上了。 这一点挺妙的。 对， 夏天的时候有灵感、 嗯、 然后放到冬天的时候， 对， 你在脑补夏天的画面。 对，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写的没有夏天的那种聒噪的感觉，或者过于静的感觉、嗯、他甚至有点那种秋天的那种漫不经心的一个状态。 我其实很少会这种写一半又重新把它写好的歌，我一般写到一半觉得写不下去就不要了。对、 嗯，这首歌的编曲那就是巴萨诺瓦曲风嘛、 嗯、 这是你很喜欢的一个。 对，我那段时间特别喜欢，然后也想自己尝试一下。 哎，所以你的音乐类型你是不断的切换的是吗？不一定是有没有哪一类是你一直很喜欢的？ 我一直喜欢摇滚。 啊，你是喜欢摇滚？ 对，我喜欢摇滚、 啊、 但我的嗓子不是那么适合唱，但我下张专辑里面会有挺多的摇滚元素的。 真的呀？ 对。 是哪一种？是 嗯，比较阴冷，不阴冷吧，就会有很多小调的歌曲，然后还有一首比较狠的。 比较狠的？ 对，有两首歌比较狠。 哎，那这个转变还是挺大的。所以你看我们刚才也是聊，从2016年第一张，2017年、2018年、3年的时间出3张专辑，其实量很大。哎， 是吗？ 你不觉得？ 我可能话比较多，就有比较想记录或者表达的东西，然后也不知不觉就这样子。 那这3年你应该非常的享受其中吧？ 嗯，也没有 不是说享受其中吧，就比如说第一张专辑并不是那么开心， 嗯， 但是还是有很多想抒发的感情， 嗯， 但现在回想起来一直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嗯，然后我们刚才也在聊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春花说她写歌其实很简单， 嗯， 比如说面前有一杯水，她可能会就这一杯水，然后突然间产生灵感就写出来这么一首歌曲。 对， 你不需要太多的意境啊，太多的一个什么内心的起伏变化，自己的经历啊等等。 其实怎么说呢，嗯，就有人说我可能情感经历很多才会写这么多情歌， 那事实上呢， 事实上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生活经历的东西大体都相同，就是说白了生老病死这些这样子的经历，或者说就像我毕业了，或者我工作了，然后我遇到心爱的人，我失去了心爱的人，这种这些其实都是很平常的事情。我觉得我为什么写歌是因为我就是想法比较多，就是比较爱胡思乱想吧，就自己比如说写一个梦就能做一个梦就想把它记下来。 我觉得刚才那段你看22岁的一个女孩说出这样的话其实挺有意思的，我觉得 什么 人生的经历大抵都相同，生老病死这句话你说起来非常的稀松平常的一件事情，所以你把离别这事情目前来看是看得比较轻的一件事是吗？ 真正到离别的时候会舍不得，因为如果想到要跟很珍贵的人离开还是会难过的，但是人总是要往下走，总是会遇到这样子的事情的，所以还是比较平常心一点吧。 Okay. 我觉得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们马上回来。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谢春花。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我们在直播间等你哦。 有一个小品当中说到昨天今天和明天现在将来，哎，过去现在和将来，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异曲同工之妙，昨夜梦今晨你明日念，再度的提醒大家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哟，欢迎谢春花。这首歌我们正在进行当中，继续哦。 知道这是梦魇，可笑可怜，却又忍不住怀念。人与歌声无言，山月夜，寄予心间。 时间多少年依然不灭。我不忍不告而别，也不愿泪落耳边。从今你我隔海相连，心安无念，打败前方波澜线。 别着急，我已经叫了救援服务，师傅离咱们只有2公里，一会儿就到。 你什么时候叫的？我怎么没看到啊？ 全靠这个神器，中国人保 APP，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出车搭电、送油换胎都靠它，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喏，现在救援车离咱只有800米了。人保直销车险，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刚才我们现场演唱了这首《昨夜梦今晨你明日念》，这首歌的编曲我觉得很耐听，哎，它很丰富。它不是一种感觉， 嗯， 你是先有的整首歌的歌词的概念，还是先有的曲的一个想法？ 先有歌词，对，就是也是做了一个梦之后写的。 OK，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梦？ 这是就像歌词里面说的一样，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梦，就是梦见天崩地裂，然后横尸遍野，但是虽然它那么恐怖，但是在这个梦中，心上人和自己比肩而立了，所以它又有一丝甜蜜。然后我在醒来之后就记录了这个梦。 你那种比肩而立是生死之间陪着你， 对， 还是说阴阳两隔？ 比肩而立，生死之间， 没关系，再说一遍， 生死之间陪着我。 我很期待你这个咬不过来。这首歌的歌词我觉得有一句哈，我不想离开昨天，却不愿割舍眼前。这句话我觉得好像生活当中挺容易出现的一种情景， 是吗？ 就是舍不得昨天的一些东西，然后今天你也不想不过，昨天今天和明天这样的一个命题，反正我觉得挺难解释的，也挺难创作的。你怎么想到这么宏大的一个题啊？ 就是对我来说，我想的很简单，就是昨天做了一个这样子的梦， 今天写出来 很甜蜜，然后今天生活依旧在继续，依旧会见到你，然后明天未来是怎么样的是未知的，虽然是未知，但是我依然会怀着期待。 这张专辑当中呢，各位如果有买实体专辑的话，你会发现薛仁花做得非常的认真和细心，当中呢也写了一段话，最后一段话是这样写的：最后在2018年的夏天献上这份点心的点心，是对昨天的慰藉，对今天的勉励，以及对明天的希冀。所以昨天今天明天这样的词是你自己挺喜欢的。 是的。 今天的节目当中，由于我们时间的关系呢，只能唱到这里，分享到这里了。当然专辑当中还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哈。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动态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在筹备下一张专辑， 但已经开始了。 对，然后呢，就是在过年之前会有两场演唱会，一场在北京，11月25号。 11月25号。 对，过年之前。 很近了也。 对，然后在一月份在杭州也有一场演唱会。 OK。 一共两场。 那最近很辛苦啊，一方面要做新歌，一方面要准备演唱会。 对。 你在演唱会上会跳舞吗？ 不会。 会弹吉他， 会弹吉他，可能还会弹贝斯，因为刚开始学。 哇哦，总之有很多期待的点吧。然后关于各种的详细的信息，就关注一下新浪微博哈。 好的，谢谢大家。 新浪微博是 谢春花。 OK， 此刻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就叫做《飞行记》。 11887这首。 啊，11887。 对。 要分享给大家《飞行记》的，我们现在调整一下哈。飞行记这首歌曲也挺有意思的，是在飞机上坐30个小时， 对， 然后过程当中产生的灵感写出来的， 对， 大家自己听听看吧。谢谢春花， 拜拜。谢谢泽华。 是蓄谋已久的

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东部地区京通快速四惠桥到远通桥出城方向，广渠路双井桥到西大望路路口出城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周六傍晚6:02，我们换了一组嘉宾，这组嘉宾呢更加可爱，叫做思思雨帆。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视频直播。他们的风格是怎样的呢？听听看片花的感觉。 平凡的意义就是每天照常醒来，披发布衣，穿过人群和川流的车，今天的晚餐已在我脑中。 夜晚彻底的来临了，周六的傍晚，此刻你在回家的路上，你在去和朋友聚会的路上，今天的晚餐你想好了，今天的一天你过得很充实，今天一天你什么也没有做，这都不重要。此刻让我们听一些儿时的旋律，回想一下那时的光景。 月亮吧里头做个嗲嗲嗲嗲，去割买菜里头做个奶奶，奶奶去割绣花，绣过糍粑，糍粑跌到井里变成月亮。 望着月亮陷入沉思，成长的过程当中总免不了经历一些人的到来又离去，这个过程当中我会大醉，因为开心，我会大醉因为伤心。 我跟着你的脚步，说你曾教会我的话，你离开了我，你推翻自己曾说的话，我发现了你的虚伪，又一次喝的大醉， 喝的大醉， 心情不爽，满脑子不想想的事儿，烦烦烦烦烦。这个时候你最不想做的事情。九七四 Type Show 周六傍晚的第二个小时，让我们跟随思思与帆进入他们的音乐世界，听一听他们的故事。欢迎思思与帆。18:05，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来到第二个小时，我们换了另外一组嘉宾，两位很可爱的女生思思与帆。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全程的看到了。那至于谁是思思谁是帆呢，我们稍后有的是时间可以跟大家好好的介绍和认识一下他们。首先他们表演的第一首歌曲呢叫做不和你说话，感觉很任性的姑娘哦。什么样的作品？欢迎思思与帆。 It's adventure time, come on grab a friends, we go to a very distant land, with Jake the dog and Finn the human, fun will never end, adventure time. 我不和你说话，一开口都是花哨的谎话，我再也不要和你玩耍， 天越来越暗了，然后听着这样的音乐真的很舒服哎。来吧，九七四大秀，欢迎我们今天的第二组嘉宾思思与帆乐队，欢迎二位，跟大家打招呼哈，用前面这个麦克风好不好？ 好，这个可以拿下来。 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也再度的提醒大家，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这两位可爱的女孩了，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是思思与帆， 很没有默契哎。 对， 再一次好不好？ 好，准备好，大家好，我们是思思与帆， 好像组合一样。 你把话筒拿下来。 哎，人家的组合都是非常有气质的。大家好，我们是思思与帆。你们大家好，我们是思思与帆。 因为我们是偶像组合。 对， 你 很 不是。 嗯。你可以把那个麦拿下来，这样更好拿一点，不然的话会很沉。所以二位谁是思思，谁是帆？ 我是思思，他是帆帆。对。 然后你们俩是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玩音乐了哈？ 对，高中的时候认识，到现在就是第九年认识了。 第九年了。 对。 高中的时候你们就唱这种音乐吗？ 高中的时候唱的 大多是 翻唱比较多， 对，大多是翻唱。 翻唱，然后你们那时候喜欢翻唱谁的作品？ 哈哈哈，什么，范晓萱呐、啊，陈绮贞呐，苏打绿啊，哎哎哎，这样的。 哦，跟你们的风格确实还挺搭的，音色也很搭。若干年过去之后，好像据说是你们俩又都在北京相遇了，然后重新开始组建乐队，是吗？ 哎，是 这个组合吧，也不算乐队，对吧？哎、 对，组合 啊， 好奇怪的称呼啊。然后他是在北京上学，然后我正好他毕业那一年，然后我也来了北京，所以就本来想做乐队，但是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所以就决定和他就先以这种一人弹一人唱的方式先这样搞着吧。 OK， 今年呢也是带来了一张算 EP， 对不对？ 对， 还是把它算为专辑的一个形式，因为一共有四首歌曲，叫做《就知道你是这样的女孩》。然后很多人觉得，哎，这张专辑做得非常的可爱俏皮。但由于我们今天直播间那个呈现的关系啊，我们听到的一首《不和你说话》，其实是一个像民谣版本的了。 对，不插电吧？ 哎， 对。 但其实，在专辑当中，或者在这个 EP 当中，它是非常编曲很丰富的。 对，流行朋克吧，大概算是。 你们有自己的风格吗？还是无所谓？ 我们就流行歌呀。 OK， 对对对， 我就知道你是这样的女孩。这张 EP 当中有很多好听的歌曲，今天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慢慢的跟大家分享。第一首呢是《不和你说话》。不和你说话，很多人觉得会是那个好像是情侣吵架的时候一种状态。 没有吧，完全没有吧。 就是你惹我生气，然后我就跟你赌气，我就是不和你说话，这样的一个感觉。你们不是这样的一个创作初衷哈？ 应该是小孩子之间的。 小孩子之间， 就是很幼稚的那种，和同学就是啊，我今天要跟你绝交，这样的。 你们有没有收到过绝交信？ 干嘛？不用写信，就直接画条线。 我有一个朋友，觉得特有意思，在人生当中收到过一个非常可爱的叫绝交信，然后第一句话就是“友谊是朵没有羽翼的花”。我们的友谊就此散了。我觉得跟这首歌的感觉挺相似的。有你说那个学生之间那种赌气的状态吗？你们两个人赌过气没有？ 哦，经常出现分歧，打起来。 打起来。 对。 然后也是彼此不和对方说话。 排练的时候，尤其是排练的时候，一定会吵起来的。 对对，有很多音乐上的分歧。然后 很多矛盾。 没事，歌唱起来就好了。 排练上吵起来，那还怎么排练下去啊？就尴尬下去吗？ 对对对，尬下去。但是，总是音乐到最后就好了。 OK。 对。 什么样的感觉？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慢慢的聊一聊，唱一唱。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金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金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金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金喜金。 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思思与帆乐队。欢迎各位，除了通过广播 FM 97.4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F秀。刚才我们听到了思思与帆的第一首歌曲《不和你说话》，哎，赌气了。赌气之后呢，彼此心情都不太好，不太好，可能有些人会选择酩酊大醉一场。所以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就叫做《大醉》。继续的欢迎思思与帆。我们现场版本带来的大醉还是跟 EP 当中不一样哈，录音室版本当中的是欢快版本的，但是我看这首歌曲下面很多人留言都说很喜欢慢版，听这首慢版的时候我觉得很容易进入到那个情绪当中去。所以大醉是一首真实的故事吗？ 哎，是的。 我们还是拿前面这个麦跟大家聊哈。 好的， 可以卸下来。好，他们拿麦同时，我再度的提醒大家，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此刻是思思与帆。说到大醉这个故事，是真实发生的吗？ 对，是真实发生的，而且几乎是每天都要真实发生 的。你这么能喝呀？ 开玩笑的，这个歌就是在讲的，我们是看 live house 的之后，看了一个 live 表演之后写的这首歌。 嗯， 就是感觉现在有很多摇滚明星，然后他们就是北京的摇滚明星哦，然后幻想自己活在90年代、80年代的伦敦或者是哪里。你想说什么？你说。 我想说，这首歌是你写的吗？所以 对对对，这首歌所以我来解释，我写的，所以我来解释。我的心情就是感觉看到那些摇滚明星，然后他们很摇滚的样子，对我来讲，我就特别想说，你教育我的话就像喝进去的酒，咚咚咚咚喝进去了，但是头一晕，第二天一醒来什么都不记得了。 嗯哼，就是你觉得他们其实自己也是每天生活在一个大醉的状态当中去，然后却写出一些看似很有哲理啊，很有一些启发的东西，但自己并没有按照他们所写的内容去生活去做。 对，我觉得这首歌想传达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做2018年的此时此刻正在北京的新的一代青年该做的音乐，不要去老是回望很久以前的音乐，或者是 现在或者未来的音乐。 哎，这一点挺有意思的。那你们觉得现在的新的青年应该做什么样的音乐的？ 当然是我觉得继承传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或者是接收世界音乐，然后摇滚乐也不是说绝对是一个好的东西，但是只是说那个生活的方式，不要去在生活方式上面都去全番的去追求那种。 okay。 嗯哼，哎，说到世界音乐这点是挺有意思的，你们怎么理解世界音乐？ 世界音乐，世界就是民族的咯，就是大家的一整个融合，民族融合下的一个产物。 现在很多人说那种改编的民族风的感觉是世界音乐，然后有一些好像无法归类的，它可能也会归到世界音乐上去。你们看待的世界音乐是？ 还是要纯粹一点的东西的， 纯粹一点，原始一点的， 原始一点的。 嗯哼， 可不是那么存在于古典和声和流行和声的。 OK， 就是从那个专业技法上面来说。 好的，这是我们聊的好像感觉深了一点哈， 有点深、 没关系，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还有一首很好听的歌曲。这里是九七四大夫秀。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九七四 Live Show， 接下来我们有请思思与帆带来这首歌曲，叫做《口袋》。 无非是窥探着你，在我身边。平凡的意义就是每天照常醒来，披发不已，穿过人群和川流的车，今天的晚餐已在我脑中，叮咛着我心爱的啤酒和芝士蛋糕，从来不思考到底什么是救济的饮料，我哼着歌想记住昨夜的欢愉，却在僵持的练习中丢失了情操，休止20年的无聊是你和我的无紧要，想要拿起武器造反这该死的虚构世界，却发现无非是拎了今天的辛劳，捡进了新买足的口袋，到底用什么打破空白与无聊，披发不已，穿过人群和川流的车，今天的晚餐

让我们听一些儿时的旋律，回想一下那时的光景。 月亮爸爸里头做个嗲嗲，嗲嗲去割麦菜，里头做个奶奶，奶奶去割绣花，绣过糍粑，糍粑跌到井里变成月亮。 望着月亮陷入沉思，成长的过程当中总免不了经历一些人的到来又离去，这个过程当中我会大醉，因为开心，我会大醉因为伤心。 我跟着你的脚步，说你曾教会我的话，你离开了我，你推翻自己曾说的话，我发现了你的虚伪，又一次喝的大醉， 喝的大醉，心情不爽，满脑子不想想的事儿，烦烦烦烦烦，这个时候你最不想做的事情。 我才不和你说话，一开口都是花哨的谎话，天生自带不出完全，我所以我 九七四 Type Show 周六傍晚的第二个小时，让我们跟随思思与帆进入他们的音乐世界，听一听他们的故事，欢迎思思与帆。怎么样，各位，片花当中我们听到的这样的音乐风格跟我们前半个小时演唱的是不是感觉不太一样？就是有这样的反差，你才会觉得现场有很多的魅力所在。周六傍晚18:3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我是泽华。后半个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思思与帆，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视频直播，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直播间当中穿得很厚的他们。本时段我们首先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反正我挺羡慕的，我从小学初中高中就一直没有校歌，但是好在大学的时候有了，年轻的白杨。这首歌曲就叫做再唱校歌，我们听听看他们的校歌是怎么样的，然后你也可以听着他们演唱的过程当中想一想，你还记不记得你如果有校歌的话校歌怎么唱。继续的欢迎思思与帆。 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都在我们双肩上，历览悠远，只有名字和芬芳，血烟修烟，喜烟又烟，从从郁郁积极强，我做了一个梦，又回到老地方，还是以前的你们，旧时的模样，日子被拉长，结成了一张网，凝在沉重时分，散碎在我梦想，我们的前途是不是很迷惘，各自的命运掌握在谁手上， 肩上，背负了太多理想。我还在学呀修呀习呀游呀，却是也积极强强。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都在我们双肩上，都在我们双肩上，都在我们，都在我们，都在我们双肩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思思的吉他声弹得真好听哎，一会儿可不可以把吉他声音调再大一点，让大家听得更过瘾一些。这是我们现场演唱的再唱校歌。哎，今天晚上好像两个小时当中都跟做梦有关系，这首歌当中也是唱到什么做梦的时候回到一段的时间当中，然后重新唱起校歌这样的一个感觉在哈。这首歌曲同样是来自于思思编曲吗？ 嗯，是。 嗯哼，这是你自己真实的做了一个梦吗？ 嗯，不是真实的做了一个梦，就是高中三年毕业之后感觉像做了一场梦。 OK， 你们高中不是在一个高中吗？ 这是一个高中啊。 uh-huh， 所以这首校歌是你们自己的共同的一个校歌啊。 对，是官方的，但是就后面唱的 一些很流行的段落是重新去写的。 第一段应该是你们的校歌的一个唱法吧？ 对，是的。 但是好像语言听不太懂，那个是普通话吗？ 偏古，偏古，偏那个、 古风一点。 对对，文言文一点，一点点文言文、 啊、 不是特别的白话。 见效一百多年了，所以 啊，对。 OK， 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感觉的一个校歌。再唱校歌是关于回忆过去的一首歌曲。 嗯，对，是青年人的使命感、和对那个学校和以前朋友的一个想念。 好好，思思，咱们离话筒再近一点哈，这样说话大家听得也更清楚一些。这首歌曲目前网上还没有是吗？ 对，而且估计以后也不会有。 哦，真的呀？ 真的。 是我们节目当中独家版本吗？ 嗯、对，只会在现场中会去唱的。 为什么呢？ 版权问题吧，不然还要跟学校、跟老师、校长打个招呼。校长，我想唱校歌，有点不好意思。 嗯哼。OK， 那如果说这首歌曲是关于这个回忆，然后回到儿时的感觉的话，下面一首歌曲的话，好像更加是。 对。 这首歌曲的名字呢，你乍一听好像感觉挺奇怪的，叫《月亮八八一二幽》。 嗯， 但一听像是一个古老的旋律，像一个古老一个民谣的一样的感觉。 对，它是长沙的一个，湖南长沙的一个童谣，但是没有唱的部分。是它为什么加一二幽？本来是我们就想叫《月亮八八》这首歌， 嗯、 但是上传到网络的时候，他们说有和别人有重名，然后说不是原创作品。 OK， 就加了一二幽。 对，出于无奈就加了一二幽。 嗯哼，这是长沙的一个当地的一个民谣。 对，就是说唱 rap。 说是。 对对对，就是那种说唱嘛，就是 那你们能不能用长沙话 rap 一下一两句歌词的那种感觉呢？ 不行，会被长沙人笑死，因为我们两个是常德的，我们不会说长沙话。 好吧，什么样的感觉？我们马上把这首歌曲呈现给各位。这里是九七四 FM 秀。 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首金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首金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思思与帆乐队。欢迎各位除了通过广播 FM 97.4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月亮已经升起了，接下来欢迎思思与帆带来《月亮八八》。 月亮八八里头坐 这首歌被他们演绎的就是非常的唯美，然后会想到儿时唱自己那个奶奶给自己哼唱童谣的那种感觉，所以他们前面说这首歌曲原本是那个嘻哈歌曲的时候完全无法想象月亮爸爸，月亮爸爸里头做个嗲嗲什么样的 月亮爸爸 啊， 你都说不好，嘴吐噜皮了， 你再来一次吧，就这是一句好不好，月亮爸爸里头做个嗲嗲， 月亮爸爸兜里做个嗲掉啊掉太难了太难了， 长沙话是不好学啊，但是这首歌曲原本是没有掉的， 对，没有 你们怎么想到要把这样的一首歌变成一首歌曲出来呢？ 因为下面这首歌 妈妈嘟嘟奇， 对，是因为我们 是因为 月儿节，不是，是因为就是正好当时快到中秋了，然后 你们俩要不要商量一下有没有一个官宣， 就是因为快到中秋了，然后想写一首歌，然后同时又因为想写一个更传统一点的音乐，然后借鉴了下面一个叫做妈妈嘟嘟奇的丝弦的一种形式，想去用一个本地的词写出一个传统的一个曲。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有必要，因为比如说你刚才唱的这样的月亮爸爸里头做个嗲嗲当地的民谣，其他人根本不知道，但是如果你们这样唱出来的话，大家觉得这个旋律很好听，然后开始记住，他就会把这样的一个东西保留下来。 是，这个还蛮有名的，但是我们下面那个好像没什么名。 妈妈嘟嘟奇。 对。 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这首歌曲直接带给大家，好不好？ 好的。 好，给我们一点点准备时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大秀。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刚才我们说到月亮爸爸来自于这首妈妈嘟嘟奇，那么妈妈嘟嘟奇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继续的欢迎思思雨凡。 啊。